首很美的音乐，仿佛在说时光老去，惊然梦醒，你依旧在心底，是当年的模样。我还活在你的倒影里，像是迷路的孩子。如灿烂的阳光一般，也如水般的清澈。梦醒，心中一阵的悸动。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这首优雅的钢琴曲叫做《朱莉亚特和亚历山大》。看到昨天鹏鹏发过的信，也很适合今天说，在音乐中，人仿佛进入冥想状态，变得轻盈。空灵，优雅的音乐中，我们来签到。一般的 Simon 说了，好大的风啊，下午好签到。的确，中午的时候也感觉到风很大很大，天空中飘舞着那些。胡雪迪写的很浪漫，说了，云卷云舒又见蓝天白云，暖风吹得游人醉，浮尘渐欲迷人眼。还是躲进车中听古典。是李白的大风说的很是浪漫了，不过也吹得北京云开雾散了。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甲贺山人你好，华本爱乐立本，缅甸猫 Angel， 邓新荣，秋水风神，橘子先生，凤子，还有小鱼娘。一段很美的梦，是吗？ 大家听到这段音乐觉得熟悉吗？其实圣桑在他的水族馆里讽刺过他，这是 Brahms。 不过呢，其实我在觉得这段音乐的确风格很不像 Brahms， 应该是音乐的感觉很有法国这种印象派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觉得像什么古典派、浪漫派，然后才是印象派，这应该是在时间上是分先后的，在音乐进行上也分先后的，但是其实他们有时候在历史上是并存的。怎么说呢？布拉姆斯在1858年25岁的时候完成了第一钢琴曲，此后的23年的时间内，他没有再写过钢琴协奏曲这个题材了。而后呢，在1878年春，布拉姆斯两次访问意大利后，创作了第二钢琴协奏曲。当时布拉姆斯的旅程远至罗马、那不勒斯，最后到了西西里岛。旅行结束以后，布拉姆斯回到了奥地利，住在疗养圣地，叫做帕恰赫小镇。于是他创作了这套第二钢琴协奏曲。其实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和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最初也构思在这个地方。后来在布拉姆斯生日的前一个晚上，他草拟了这个协奏曲的主题，但随后又搁置了，直到1881年春天他再次访问意大利。这次他一个人独自访问了威尼斯、佛罗伦萨、还有锡耶纳以及阿尔维耶托，并且再次去到了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在他48岁的生日的时候，他回到维也纳。这次旅行使他的思绪中再次洋溢着意大利春天的气息。于是两个月后，在1881年的7月7号，布拉姆斯完成了这部协奏曲的总谱。刚才说到1881，而圣桑是1835到1921年的生人，所以可以说是在印象派的时候和古典浪漫这些民族这些在古典音乐上的这个时期有时候是重合的，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所以当时圣桑创作了他的动物狂欢节，有些段落呢有讽刺有模仿。所以圣桑说，除了天鹅那一段在他生前不得演奏这部动物狂欢节，否则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损害自己的形象等等，也许会闹僵和音乐界的很多的音乐家们的关系都有可能。所以在那段水族馆那一段的时候，也让我们想起了布拉姆斯的这段钢琴协奏曲。看这一段，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一首好听的小爵士，相信你已经进入到这种轻松的氛围中了。接下来我们再转身听听莫扎特。

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远走高飞的幻想，而且音乐有时候让你心灵深处有一种悸动，也可以让你在精神上远走高飞。而刚才这首曲子是来自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赖的，选择他的电影音乐，音乐中有着法式的情怀，好像是左岸的咖啡馆，有这种感觉吗？在什么时候很有作用？也许你挤在人多的地铁当中闷热，也许空气不得那么好，音乐有时候，然后你戴上耳机，好像与周围的一切都隔绝开来，你走到了天高云淡的环境下，漫步在法国的小酒馆或者是左岸的这种咖啡馆上，还有塞纳河边，又或者你在现在的这种狂风大作的情况下 漫天黄沙的情况下，来听着音乐，一切周遭都与你隔离开来。走高飞，好像心里住着一个自由的灵魂，随着音乐起舞。这首是李斯特的献词，起源于舒曼给克拉拉写的一首歌。 1840年9月12号，舒曼与克拉拉终于在莱比锡附近的乡村教堂举行了婚礼。克拉拉头戴淘金娘的花冠，舒曼把他做的26首歌曲组成的歌曲集《淘金娘》作品25送给了克拉拉作为结婚礼物，献词就是曲集中的第一首。舒曼与克拉拉的结合因为遭到舒曼的老师维克，也就是克拉拉父亲的反对而被搁置了4年，他们甚至为此向法院提出过诉讼。可是想见婚礼上舒曼是多么处于多么大的兴奋当中，这一年他总共创作了138首歌曲，而舒曼的这首献词是选用诗人吕克特的诗谱写而成的，他借用吕克特的这种爱情诗来表达克拉拉的爱。诚如歌词所写，你是平和，你是安详，音乐中也充满了幸福感。到了轻飘然发来的信，是的，音乐有不同的感受，也许某些音乐想到了你在某些时刻听到了某些人的演奏，也想到了某一个朋友。刚才我说了音乐让我们有远走高飞的幻想，精神上有一种不同，经常会这么说，也许靠音乐来幻想真的是我们的，我又在说白日梦。这样的音乐属于你我，哼着歌漫步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突然听到一段音乐就一下子被他打击到，或者是怦然心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巴哈的他的 D 大调的 D 小调的协奏曲。而说到这首协奏曲很有意思，他的作品编号是974，是啊，跟我们频率的名称相同，FM 974。这里是第二乐章，这个乐章呢是改编自亚历山大·马尔切洛的双簧管协奏曲。马尔切洛与阿尔比诺尼、维瓦尔第并称威尼斯乐派三杰，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钢琴版，而这个版本是科恩古尔德。你在听的时候，古尔德有一个演奏时候很大特点，边弹的时候会自己轻轻地哼唱。听着他的音乐也让我想到一段文字，就是最真的旋律只有自己才聆听。古尔德唱着，他演奏着，也是给他自己在聆听吧。这首编号974的改编的巴哈钢琴版是蚀骨销魂的，更平添了一份说不出的落寞感般的外刚内柔，加上古尔德的哼唱，让你真的觉得好像可以诠释人生，也可以暗自抚慰孤傲的心灵，让无处安放的灵魂也有了共鸣的归属感。Thank you.